大家好，我是大匪，星期二得到的特别节目。咁呢之前就录咗一次。咁呢我本身呢就比较熟悉啲我的听众呢，其实我答应咗大家呢就讲失败嘅。搵几集呢就特登开个特别节目讲失败嘅。因为我人生呢充满失败。咁但係呢就上次呢就同嗰三个僆仔后生仔啦，咁呢就倾开佢哋强国生患者，佢哋一般呢就讲呢个大陆嘅生活嘅趣事嘅，其实就唔係好冇好同唔好，係佢哋眼光所见嘅啫。咁就变成咗呢，我又同阿 Tony 就录多咗节呢，就关于我睇嘅大陆经济嘅某一部分啦。咁好多网友呢就屌到我飞起，鸠噏之霸咁。咁可能真係因为我哋喺读得书少，冇咩大数据提供啊，只不过我嘅生活经验同埋我识嘅朋友，我自己喺大陆嘅生活同埋我喺大陆嘅点滴得出嘅结果啫。咁我想回应一下有几个问题啦，有啲人话同上集嘅咁嘥少时间啦。第一，单车嘅绿道可以自己上网 search 下。其实深圳嘅呢海岸线呢 ,ok 嘅。尤其由呢个宝安一路落嚟。咁呢我相信都红树林啊一路咁过啦，前海啊。咁其实呢海岸线好靓。咁香港亦都系相对嘅啫，嗰边就是香港啦，我哋呢边就是深圳啦。咁呢单车其实好方便。其实呢而家大陆呢搞呢个绿道呢搞咗成差唔多十年㗎啦。是好多人唔知道，或者深圳生活都唔知道，或者广州生活广州都唔知道。佢哋周边城市睇下，深圳呢啲城市，上海无锡，或者你去呢个杭州苏州去睇下。佢哋每一笪地方呢都係有绿道，绿道即係俾单车踩嘅意思。即係好似台湾咁啦，你攞架单车拍拍卡解咗锁，你咪揸返去到你附近停低拍返个锁拍拍张卡。咁个单车就得㗎啦。咁个单车就係政府嘅。咁我哋去到南澳啊，去到龙岗啊，都有啲绿道㗎。我举个例，你唔相信我。连上网查都费卵事。咁唔夠好简单啫。我实际啲，每个星期六星期日六点钟至六点半到啦过关，至八点钟嗰段时间你去罗湖过关返大陆，你睇下大把我哋香港嘅单车友着晒，因为香港踩单车係得嗰几大地方，而且亦都危险。佢哋呢就每一个礼拜六日拖男带女，僆仔都有，换晒装束，话喺去参加奥运咁啊，全部返深圳就係、是、踩绿道。我想每一个礼拜都超200人至300人之间是过关的。每一个在这个时段过关的人一定见过他们。装备齐全，靓单车。所以我说我是不是鸠噏看下。第二，有些做东莞做厂的。他说屌你老咪，边有你所讲的心态圆生态圆啦，死到底啦，乜乜乜乜。啊屌你老咪，刮到是。你话东莞死咩？一条地铁接通深圳，上接增城去到广州，成条深圳沿岸，算系成个东莞啊嘅楼房物业，未来嘅经济就由呢条地铁带动。其实唔系嘅，惠州都系嘅，河源都系，全部地铁概念一路系咁去。咁你话喂，屌你老尾，都冇十八式啦，点有？不过隐藏啲啫。啊，东莞服务呢依然是世界第一，细心啲揾下有嘅啊。不过你哋仲系讲緊屌你老乜夜晚冇夜生活咩节目冇啊各样嘢。我相信啦，喺东城行出去文华万达出面酒店，行出去万达广场嗰度，成个一个小区就全部做食卖贵嘢。每晚人流有几多人，自己睇下。高消费品有高消费品嘅市场，低消费品靠淘宝。而家本身大陆就是分水岭㗎喇。你仲係諗住夜晚咪屌你有咩呀乜冇呀。佢哋而家做嘅係比较高级客。生态园边有呀？唔係冇。你睇下，即係呢个世界呢，有人抌钱落去唔会抌落水度㗎。明知死人就抌啲洲际酒店。索菲特全部喺东莞做桥头堡，全部都我嚟做乜嘢啊？好简单啫， 全部都是做度假村形式，一家大小拖男带女，揸私家车停在那里打高尔夫去玩去成。是低消费家庭收入乜家庭客咪死啦，你错啦。呢啲人最舍得使钱。我哋冇咗高档消费贪官嗰阵，人哋而家实事求是就係做啲比较中产阶级嘅人。佢哋搵到钱悠闲啲嘅生活上。同埋佢哋觉得大陆太多唔好嘅食品，毒食品，呢个系事实嚟嘅，无可否认。但系当你毒食品充斥嘅时候咧，就变成咗咧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食物链咧，就变成咗啲人啊追求高质素啦，有舍得起钱嘅，佢哋就喺呢地方。大陆嘅果园啊、达松山啊、三角啊，啲果园全部我嚟任俾钱任责，讲明无公害，去睇下成个三角镇，去望一望。我哋有个网友叫 Bird 嘅。佢做农产品交收嘅，你问下佢，佢而家就系咪做无公害嗰啲嘢有几多？亦都睇下好似广州嗰、那个同我讲，屌你老味鸠噏放屁吸，冇数据。喂，数据我冇怀疑佢真，但人民感受先至系最实际。最穷嘅地方，佢哋幸福指数最高。你话知爆，你睇下南沙最新开嗰间花之恋人寿嘅，唔系寿司啊，花之恋人啊酒店啊。叫百万葵园，四周围几个花海围住间酒店，好靓。佢哋养嘅鸡系咩？葵花籽鸡，用葵花鸡、葵花籽喂只鸡食，然后每个人住呢间房就攞翻只烧鸡翻去，无公害噶，几好味，几好味。你哋真系要睇下，逐个消费去到边，睇到边，佢哋个从头嘅着力点喺边度？深圳唔使讲啦。你仲同讲深圳做厂，大把 IT 人才，喂，升个8%喎，屌楼价，佢哋炒嘅楼当然有道理，接货棒，但系回跌跌唔到几多嘅。我哋97年高峰期永远超越唔到 97， 香港咪超越咗咯。诶、，03年死，沉一沉再升，好快反弹，因为以前叫做咩北上广深，而家系深北上广，深圳系成个。中国的中心，我哋香港好多企业其实喺前海噶，全部有，你噏不出都有，银行都有操作。点解啊？因为咧，中国系一个愚民政府，专呃人，但系佢都一个政策政府，佢咧只要定咗个政策咧，佢就会全中国之力去做起嗰个政策。二三线城市佢死，有得佢死，但系大城市永不爆破。广州嗰个网友佢同我佢喺度讲，你睇下边度边度好淡，我都系讲句说话啦。你住广州出去消费下，几多广州嘅食店，唔好话出名啦，普普通通，夜晚好难搵位噶。食在广州唔系食在香港啊，香港随时搵到位啊，广州好难搵位噶。你在广州生活噶，唔好妄自菲薄。广州人好巴闭噶，但系广州人唔服输，所以最重大嘅，所以最重要嘅学校，重点学校，广州人好难躲得到，尤其大学，因为佢哋点解近南方，资源丰富，啲细路仔可以多方面发展，唔一定要靠读书。好多细路仔做生意，细细个跟老豆老母出入打关系。广州有个广东人或者广州人有个问题，广州人尤其广州人凝聚力强嘅，对外来捞死捞仔死捞妹，我听咗几十年啦。中国人，我细细个翻大生活，广州城，广州系城市，系咪？香港仔，香港系一个好少嘅地方，澳门街，澳门得几条街嘅啫，再上啲大上海。我十零岁几岁大，我啲老豆老母已经灌输俾我听系咁，所以广州城嘅地位优越，十三行系咪啊？甚至而家我有句同人哋讲做生意嘅口头禅：出地不如集聚地，聚地不如散地。出嘅地方价钱未必平，聚嘅地方市集都未必平，散嘅地方就最平。所以广州食嘅好平，卖嘅嘢海产类。好平， 好多货品做厂喺嗰度买，原厂买唔到。一德路、南泰路，自己去睇下。全部我哋香港做大陆货品嘅，唔理你各行各业，全部都喺嗰度落嚟嘅。自己行下睇下，所有都系香港人望下，佢哋做嗰个生态链系点样？上下九梗系唔得啦，专卖平价嘢啊嘛，系咪啊？上下九死成咗好耐啦，咁你睇北京路啦，珠江新城啦，吓、啊、广州塔啦，海心沙啦，系咪啊？我哋都有句说话，广州我都成日去，琶洲展览馆而家都嫌细啊。对于香港嚟讲，琶洲展览馆一个好大嘅地方，会展无法可比。但系新嘅展览馆已经喺东莞啊开始形成噶啦。上网查一查，睇一睇，倾全国之力去保修保东莞。而家政策系偏向咗。有个网友同我讲，佢话：屌你老咩中兴同埋华为，屌你老咩深圳做唔切上东莞啫？当然唔系啊！呢啲咁嘅所谓企业，腾讯佢哋做任何目的都系要跟住，佢哋要搵大钱啊！佢哋要跟住啲指挥棒嚟喐。点解要去东莞？去惠州咪仲近啲，地价又平啲，系咪啊？河源系咪啊？梅州大量呢啲地方啦，系咪啊？点解要去东莞？因为个国策成中国共产党之力。而家就喺东莞，自己睇下广州不停咁扩充，最近增城啊，都已经拨入埋广州。既然增城挂六，我哋好出名啦，食荔枝系嘛，系咪啊？属于新塘，东莞嘅边缘，而家都变咗广州，大广州吞并佛山，佛山吞并咗南海顺德、中高明、学山。大量嘅嘢变成咗佛山嘅，學山好似唔系，學山五邑，咁啊变成咗全部都归晒嚟嘅。咁我就系咁讲啦，跟住广佛同城，你广州人俾我了解，广州嘅发展系点，一路向边缘大市区，其实即系等于而家欧盟嘅模式，一个国家唔得，集合晒廿几个国家咪得咯。但系欧盟因为各个国家嘅文化有冲突。唔能够做乜嘢要开会决策喎，转身好慢喎，但係广州唔会喎。点解呀？係咪因为共产党嘅指挥底下係全部要唯一嘅指令喎。我冇话广东人好，广州人好巴闭，冇讲。但係佢哋嘅决策係比我哋快，佢哋错咗调整都快，因为佢讲嘢唔算数。今日讲完听日屌你一修正主义，一修正咗就搞掂。但我哋香港都要立法会，虽然个立法会呢冇用冇撚用，但係都系咁讲。佢哋效率高，但佢哋未必有我哋啲所谓民主国家民主社会比较透彻啲，有啲嘢要出拎出嚟讨论。佢哋一个政策最失败熔断机制啦，系咪？但我上次都讲地产，佢哋好快学到嘢，呢单唔得咩，转做地产。系咪？二三线城市去库存当然系啦，卖咗就系皇帝啦，收咗钱啊嘛。你哋成日话，屌你卖咗都算啦，鬼城住，佢卖咗就唔系鬼城㗎啦。佢卖咗㗎啦嘛。屌你老咩咪就系上会喺银行。咁又点？一个批发一个地产商，佢揸住2000个单位，佢卖唔出，银行嘅风险好撚大㗎。但系佢当佢卖出咗呢2000个单位，共同分担咗，银行嘅风险就细啦。呢、這个我唔系一个经济学家，但系呢个全世界都明白，即系听得我哋啲节目唔通18、22咩？我都唔相信。但系你哋要知道，二三线城市，头先我上次讲熔断机制啊，农村户口吸引人啊，仲最高手啦，10000蚊首期，300000楼，近住高铁站夹嚟，有啲二三线城市系咁噶，30万。外省嘅10000蚊首期送晒全屋家私电器，跟住咧用你呢个房产证，再同你抵押，跟住咧就可以买多架车继续供。我哋香港新鸿基128%嘅按揭，即刻屌你老尾排大队啦，系咪啊？你话佢屌吹更大嘅泡沫，系呢个泡沫系更加吹得大，但系我亦都话俾你听。 在一线城市他们大叫刚性需求是有的。真金白银出来买的那些人。买了即是好像香港咁楼价点跌啦冚家产我俾咗五成首期。屌你老尾有咩咪有咩负资产我都顶得住啦。一线城市亦都系。二三线城市你话佢泡沫化咩其实个个买嗰啲喺自己屋企买其实好多系收咗农地赔咗几百万。有冇咁撚多啊拆迁喎屌打死又赔唔够拆迁。嗰啲呃。但系以中国咁大嘅嗰啲系万中无一啦。唔好各地省市系真真正正赔咗钱俾你。农村佢希望你呢就搬入嚟城市住然后呢就变成咗城市一体化。就将你搬咗出嚟之后嘅唔知好多盲目赔咗几百万即系佢出去旅游啊落嚟香港啊屙屎屙尿啊冚家产佢系农民嚟㗎嘛。佢喺个笪地喺农地屙屎系施肥㗎嘛。我唔系为佢解释㗎佢哋个行为系咁㗎嘛。我唔了解佢哋我唔谅解佢因为你去到入乡随俗当然。但系佢哋就系咁嘅生活。外面嘅世界一无所知但系佢手里面就揸住嚿钱。因为佢赔咗俾我嘛跟住就喺城市买返层楼我喺嗰度居住。我但系佢将城世人嘅地卖撚咗出嚟呢佢一世人都冇就业机会㗎啦。洗钱唔知洗到几时但系嗰啲钱真金白银真系揸喺手里面。系咪呀好多人都话啦有钱咪皇帝囉佢哋而家咪觉得佢系皇帝囉我哋香港人都系㗎有钱咪皇帝囉。讲返唔会知爆点解呢我有时讲你哋睇屌好撚多人屌你活喺牢狱之中乜乜乜乜啊反对共产党。係呀反对共产党到最后尾都系支持共产党。因为佢哋就我上次讲佢哋呢啲人嘅生活环境喺共产党大嘅佢离开咗佢唔知道佢应该点做㗎。佢千方百计有咗钱想办法离开因为佢知道中共产党唔好当然有见识。但係去咗第二笪地方佢冇特权我呢度走后门拍拍啰柚喂我同你边个边个同学屌你老咩你唔系唔帮我㗎嘛。打场麻雀飲食场饭摆两支酒又搞掂喺嗰度唔会有。韩红嗰啲系冰山一角唔可以话佢持飞机好撚巴闭咩。真正嘅有特权嗰啲你未见过啦韩红算老几呀。了解喂你屌你老咩成日都讲大陆我哋要了解大陆因为我就系香港我喺佢隔离。佢做任何嘅嘢都影响我㗎。我唔了解佢我点样生存。屌你老咩你封撚咗个关唔撚使理佢嘅。唔代表佢唔干扰你你唔理佢咋嘛。唔系叶普成啊嘛你唔理佢屌你等于佢唔存在嘛张德江嚟屌你老味我唔理佢哎佢等于唔存在冇嚟到。六八九你唔撚理佢啊屌你老味你唔撚理佢唔交税啊睇拉唔拉鸠你。系咪唔可以唔理佢嘛。但你要了解佢了解佢。我呢个节目做呢个特辑其实就系话唔系讲趣事我讲一啲我见到嘅。或者下一輯我可能我讲骗子大陆嘅骗子点样做法唔好成日都屌电话骗案我哋唔讲啲咁撚低层次嘅我讲啲高阶嘅。话跟住讲楼市呢样点解中国人有希望其实真希望假希望都好啦。我哋香港讲到今时今日香港胜在有李嘉诚李氏力强大陆呢马云马化腾。马化腾市盈率50倍个个仲追捧緊因为佢系马化腾。马云日日屌佢老母边个唔喺淘宝买嘢。香港人大量阿里巴巴讲认真唔好讲呢啲啦系咪 ?pat pat 酱李刘德华喺大陆二线明星嚟呀而家系点解呀点解你要问一下你知点解因为钱范冰冰我哋当年嗰个打迷到我哋香港啊万千少女少男嘅还珠格格嗰三个我諗最少嘅身家都超20亿嗰三个可能林心如低啲但林心如自知拍嗰三套电视剧搵嘅钱好多佢自己投资自己拍自己做埋制作卖钱倾世王妃最新仲有一套啲林家拍咗啦推出㗎啦喺大陆。咁你话 屌你老咩，佢翻版啫，大陆冇撚嘢，全部假，翻版最撚叻，係啊，因为大陆佢唔俾你原版嚟买嘛，佢想办法淘汰你原版咯，咁翻版咪变正版咯，咁咪变咗正版点啊？大卖咯！我哋香港僆仔冇出路，买唔到楼，大陆嘅人唔会同你讲啊，除一线城市啲楼价好贵啊，讲，但系佢心目中唔系睇楼价，系要做生意。十蚊就做生意，廿蚊就做生意，三十蚊做生意。我举一个例啊，台湾啱啱兴珍珠奶茶，大陆冇珍珠奶茶啦，咁啊开始啦，开头做港式奶茶啦，唔受欢迎。做珍珠奶茶好，屌你老味，千奇百怪都有，咩味道都有，咁啊做出咗出头天，东门四周围都有，各大省市都有。咁做珍珠奶茶，咁我唔识做珍珠奶茶，咁点啊？加盟店。屌你老尾，俾钱你加盟，跟住你揾咗大技术，咁好啦，产生咗咩行业咧？后生仔，我走嚟上堂啊，受训，俾咗钱你开一间店，后尾间店做唔住都啦，我识咗你嗰套嘢，你嗰度讲义，即系你嗰度所谓嘅方法，你哋嗰度嘅嗰度咁嘅叫做笔记，然后将佢做咗，自己喺网上就发布淘宝，就话教人做珍珠奶茶。咁咧就每一个学员咧就五千蚊，你嚟啦，我喺深圳开，四周围搭火车嚟啊，五千蚊，咁咧我就包你食宿学两个礼拜，教你五千蚊一个，我租间屋三房两厅，一间我自己住，悭翻租，出边买两套机器，低成本，极低成本啊，跟住你啲僆仔嚟学，学完之后你翻到屋企，你唔识攞货教埋你点样攞货，布吉啦，布吉最捻多，嗰啲所谓珍珠。原材料发盖开头而家可能四周都有啦。是咪呀人哋用咁嘅方式我認识个僆仔短短两年搵咗几十万返屋企。搵咗几十万人民币返屋企。点解有希望因为千奇百怪囉因为假囉冇制度囉。喺冇制度嘅情况之下佢认为有几种啦第一有关系我老豆老母有关系。我只要搭上呢个关系我就得㗎喇。个个都系希望我搭上呢个搵钱列车。因为佢千方百计去做緊呢样嘢佢唔觉得㗎死你死咋嘛唔关佢事。佢日都有希望。每一个人都系咁啦。做生意。个袋有十蚊咩我要做一百万生意。千方百计同同学啊朋友啊识得嘅借啊呃啊行骗借咗嚿钱输咗咪行。咁大地方好难搵㗎。最紧要讲明借我唔系呃你。而家大陆有啲有法治噶，前债案好难拉噶，因为唔会坐监噶，法院差佬唔拉你噶，你前债纠纷，大家听过啦，你争钱我哋唔处理，点啊？去法院告佢，法院帮你揾人咋，佢唔会判噶，跟住出通缉令，咁啊叫所有人咧就揾你，揾到你之后咧，跟住法院就揾翻个债主同你倾，你放心，有人睇住嘅，唔会打鸠你噶，你冇钱还，咁啊点啊？冇破产制度，咪一样白白攞有。即是等于唔使还。明唔明啊听日佢第二个城市识嗰啲朋友再嚟过。系咪啊做生意低成本做生意变咗啲嘢难免好参差好流好假但系佢哋都觉得只要我成功就得啦。即系我哋唔计过程同香港本土派得我哋目标为本一样。完全一样所以他们眼中有希望。讲几个人物啦啊啪啪酱啦赵博提过其实早两年几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看他的。那时候没那么红现在很红啦搵大钱。是不是网上拍段片啲人喜欢看跟住广告赞助我哋香港都有司徒夹带啊不过你就十等于人哋九牛一毛咋。是不是网红自己穿啲衫买咗啲衫跟住推介化妆品有啦袁黎明小姐都靠咁起家咋嘛雨桥都靠咁起家大陆一样但佢市场大你好多嘛係咪呀你睇到㗎咁人哋穿衫穿衫穿得好睇啲人问喺边度买呀跟住佢自己做自家品牌然后喺网络红咗搵好多钱。呢个系事实嚟㗎戏院唔撚得囉屌你老咪全部做假数。佢做假数系博即系即係博做假數嘅其他好多嘅利益啦但實際上股票炒高咗好多人真係搵到錢。個產業鏈係出咗嘅。講寫書天航香港都 出名下㗎濕鳩金錢師喺大陸出幾版碼屌你老母人哋一本天下霸將賣幾多啊 吓、啊、鬼吹灯吓、啊、寻龙诀啊拍埋电影系咪先？南派三叔啊，最近期啊比较叫做有名望啲，真真正正即系做写本小说，即系见得下人，同埋真系对功夫有认识噶，唔系你嗰啲咁嘅湿鸠咩话啊？屌你老尾咩功夫频道啊！屌你老尾一个咏春，一个学老拳，一个唔知乜撚嘢咩魔像睇下啦！徐浩峰一代宗师，我讲紧王家卫嗰套啊，人哋真真正正学武术出嚟噶，佢系导演，亦都系教授，四十零岁嗰阵时，三十零岁已经成名噶啦，成咗名。人哋成到一代宗师，所有嘅功夫来源啊，同埋编剧啊，大部分系嚟自徐浩峰嘅，唔系孔告峰呢啲咁嘅湿鸠，系徐浩峰。睇下佢有本书叫做《道士下山》，有繁体字噶，台湾有出。上半段 OK， 下半段都系写到都系比较散啲，变咗有啲神怪。但系人哋讲太极、用劲各样嘢好厉害，睇下。真真正正睇下佢有套电影，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嗰、那个武师要喺京城打出头，一个人挑战各大门派，教个徒弟，牺牲个徒弟，成就自己，打败各大门派，等佢可以喺唔知上海定喺北京创基立业，系净系揸住两把嘢，就真系挑战各大门派，好直接简单。冇花巧嘅功夫，又跳高又威亚，乜都揾都冇。但系徐浩峰佢拍到嗰种真系武打武合嘅味道，睇下研究下。点解讲咁捻多？喂，屌你老母关有希望咩事啊？呢啲咪有希望？每一个无头小子开间所谓嘅淘宝店，佢就做生意，佢有希望，佢向上流。佢好多系淘汰咗好捻多人，但淘汰嘅人。佢觉得嗰个唔系佢自己，咪得咯？输咗佢听日就想办法筹啲钱，又再嚟过。佢咪有向上流动嘅决心同埋个机会咯？写书咯，系咪啊？做任何嘢，寒门变菜车手啦，系咪啊？唔好讲呢啲，讲白客啊，系咪啊？呢啲人啊，白客，所谓诶，万万没想到最近美人鱼啊，佢都客串。咪红咗啦！以前得个两三个人嘅啫嘛，咪越做越多人咯，系咪啊？大鹏系咪啊？啊，屌丝女士、屌丝男士啊，拍煎饼盒啊，喺网上度啊，屌你老尾，好捻低成本拍，越拍越贵，越拍越多人。黄泥马戴面具嘅咋，所以咧何志光，你嘅两个拍档有机会成名噶，肯定红过佢，因为你屌人好听，屌你老尾。你睇下嗰个黄泥马戴个头套咋，红遍全大陆啊，头头尾尾啊六百几万个 fans， 就戴头套，冇人知佢咩，仲系肥仔嘅，好似我咁肥，个肚腩日日都打出嚟，着件 T 恤。咁我咪话咯，呢啲咁嘅人喺大陆红咗，搵到钱，变咗好多人去睇咗之后，佢希望佢会，佢就去，每一日都做紧。唔会前赴后继，所以佢哋眼睛有希望，唔系真系有希望，而系佢哋感觉生活上有希望。好多地方啊，本身经济好差嘅，但系佢啲人觉得好幸福嘅。点解？香港人比较发达，但系香港人觉得冇希望，感觉有啲人望就话：，哎呀，你凭感觉讲嘢，系啊，凭感觉讲嘢。你去生活你未知，佢又闹共产党，但佢闹共产党，但系佢知道冇共产党，佢哋生存唔到，系要喺活喺共产党呢种模式嘅底下。所以我冇话冇资爆，但系未来十年真系唔会有，因为共产党系行政策。我讲嗰个古仔，早两啱啱做呢个节目，前年啊，我去湖北起新楼，全部装晒太阳能板，3000几蚊套，可以赊半年交数。咁就变咗悭电，用热水。冚家产冬天落雪冇太阳，所以要煲水。所以太阳能板系冇用嘅。热天屌你老母有阳光，热到38度，煲乜嘢热水啫？嗰啲系废噶嘛，系咪？你唔好理，做唔捻掂，倾销去欧洲，吓捻到欧洲人，屌你老尾， 好撚彩麥克爾冇賓州嘅啫，咪鳩都縮埋。屌你老母，你咁樣傾銷假點？佢啲所謂嘅咩太陽能事業啊，全部俾你搞撚掂啦，就係咁個政策扶持咗佢哋揾到錢，所以勉勉強強回應咗啲人啦、啊。呢一節其實就講翻，我講嘅未必係啱嘅，但係你哋有時你聽了解得多啲，多個角度咯。我唔識大數據啊，我唔係趙博，因為佢啲真係讀得書多，非我哋呢種人能及。但係我哋貼地，我哋喺嗰度生活，我嘅朋友全部喺嗰度，香港都係有時間俾我講下香港。我睇香港嘅嘢同你哋睇嘅香港嘅嘢可能唔一樣。啊，因為我本身就係一個讀書少、營營役役由朝到晚嘅人。我哋本身好多網友才高八斗，我有陣時覺得係埋 Tony Choi 隔離啊、Johnny Fox 隔離啊、大英隔離咧，我掹車邊，我真係提鞋都唔配，腦筋唔夠快，識嘢唔夠多。但我唯一嘅即係仲有講嘅價值就係、是、我嘅人生經驗。俾我睇到嘅嘢同你哋可能认知嘅有啲唔同，所以听呢个节目闹我应该，因为真系鸠噏。咁你鸠噏得嚟，可能听咗之后，喂，自己睇下，可能有啲唔同咧。觉得而家佢哋中国大陆发生嘅嘢，你真系唔同咧。老萧讲得啱嘅，佢活喺一个虚假嘅嘢上高，我从来唔叫佢，你冇喺我节目强国人，强国人唔会喺我口中听到。中国人，佢哋系中国人，而家共产党治下嘅中国人强大喺边啊？人心虚怯，做乜嘢都惊，所以先做乜撚嘢打撚咗交先，真勇武，因为佢要保护自己，因为佢知道佢唔系咁撚样咧，就冇人保护到佢嘅。呢、這个就系中国人。但系我讲翻广州啊，嗱，讲广州，好多人揾到钱政策啊嘛，但系广州人佢哋处喺一个好危险嘅状态底下。点解广州人系处喺一个好危险啊？所有广东省当官最高级嗰啲都唔系广州人，只不过你广州人嘅文化底蕴强、凝聚力强，嗰啲外来人捞仔捞妹，你哋比较揸得紧啲啫。但系你哋走后门。广州人唔走后门，唔好玩我啦！屌你老咩最捻多老千啊！全广东最多就喺广州，包括黑鬼，哎对唔住，种族歧视，巴基斯坦人、南亚裔人、俄罗斯、乌克兰，我识好多，全部老千，广州人大量冇嘢做嘅，包括香港人。好多五六十岁、六十零岁喺大陆生活咗一无是处，然后佢学识咗大陆人嗰度，然后用香港人嘅名义就系喺广州行骗、走后门。广州人都叻噶，好叻添。但系你哋走嗰啲小后门，但系外省人佢哋走唔系走后门，登堂入室，因为最高嘅官阶喺佢哋度。最高嘅级别嘅部长、市委，全部都系佢哋嘅人，佢哋勾结嘅唔系你哋，你哋只不过俾钱少，贪小方便，贪小便宜，一路淘汰紧你哋。广州人自己认清咗咪得咯。深圳唔同，深圳本身深圳人已经大捻把钱，唔使走后门，冇人喐到佢。渔民村、渔农村，我睇住渔农村发达嘅，点为之发达啊？渔农村系七层嘅啫嘛，发展福田口岸断单米收，屌你老母臭位隔篱即刻第一时间叫抢建，即刻起多栋，嗰栋明明咧，屌你老母得200尺嘅啫，300尺咁捻窄嘅啫，地方嘅啫，佢老米起150尺，一路起高佢起到9层，七层楼加到12层，喺上个顶不停咁起，等你收，跟住赔钱，发达。跟住落福田楼运起，全部拆晒，起私人楼，仲留保留几栋，嗰啲人全部赔晒钱，赔几多钱啊？黄岗村啊，去问下黄岗村，深圳最有钱嗰条村，香港人最中意噶啦，三沙一水水为隔离，黄岗村面积最大，最多钱，人哋喺外国读完书翻嚟，多个企业经营，黄都酒店啊，好似系黄咩酒店啊？两栋啊，喺黄岗村对面起两栋酒店，逢系黄岗村啊有居民证嗰啲，去食饭啊租房唔使唔收钱， 大撚把，即係叫做乜嘢？我哋叫乜嘢？大連百貨啊，大撚把貨啊！我唔係睇高佢哋啊，我係睇低自己。我哋香港亦都有姓文嘅一條黃巴線，而家搞水化城，亦都風山水起。你唔好以為黃光珠冇香港人。当时抵旅政策大捻量嘅人落咗嚟香港，攞咗身份证，然后翻上去生活，攞咗香港福利，翻去大陆再收一层福利，个个仔女全部身份证，嗰啲都算系香港人走正面。你去江夏睇下，嗰啲大业主边个唔系香港人？租屋嗰啲啊，农民房，但系佢哋嗰啲系嗰阵时抵旅政策走落嚟香港，了解佢。点解可以一车车？佢都冇香港身份证嘅，屌你老母！一车车车落嚟同你投票，投票系咩人啊？人哋保皇党啲贴票系咩嚟啊？我讲咗个事实你听啦，世世代代子女抵旅政策落咗嚟香港，攞香港身份证嘅走翻翻去，跟住屌你老母卖地赚大钱，然后啊尽佢哋共产党子民嘅义务，屌你老母维护共产党，维护保皇党，咪一车车落嚟咯，个身份证唔会变出嚟噶嘛。你成日讲嗰啲人点嚟啊？人从何来？即系钱从何来？本土派钱从何来？平地有嘅，系咪啊？呢啲人平地真系唔系，佢哋你唔好讲而家咩种人落嚟啦，好捻闲嘅啫嘛。嗰啲真系嫁落嚟嘅，你屌鸠佢冇意思。你要睇下你落嚟，你哋嗰啲人系咩人，系咪啊？我讲，其实我中意讲经济嘅，其实讲呢啲咧，有时好闷。是咪啊？但系我都话啦，你了解佢，唔好讲深圳啦，讲上海，大上海，上海人好自豪嘅一个外滩。你哋维多利亚港噏咗几十年啦，而家屌你老母变咗条窄河咯，系我哋香港人造成。但系陆家嘴去嗰度睇，由陆家嘴望翻个外滩好靓啊！啊，你话金玉其外，一又系败絮其中，系咪啊？但系人哋保留咗上海嘅文化喺嗰度。是吧，城隍庙一个生煎包黄鱼面在街市档来的，吃个包你说哎动起手指。上次边个先极力推介阿 Vincent 大 V 啊屌你老母先极力推介同阿 Joe 啊，他们使强国生还者先 大力推介。是我们香港有飲食文化的，我都讲过大陆很多茶餐厅能够成功的做生意，真正的小本经营做茶餐厅，咖啡奶茶、私密奶茶喺大陆唔流行噶。咖啡，屌你老妹去捻到饮杯咖啡，星巴克嗰啲系慕名嘅啫。去到香港啲茶餐厅有几多人饮咖啡啊？唔识噶，二三线城市都唔识，大城市都唔识。我话俾你听，你唔好以为你香港好劲，但系都有茶餐厅。茶餐厅卖乜嘢？烧味，佢哋等于烧烤。我哋香港烧味烧鹅好捻鍾意食。去台湾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小段都有烧腊卖㗎，台湾。你留意一下我哋嘅烧腊，广东烧腊，香港烧腊，去到全中国全世界点心做茶餐厅全部点心卖。所以太兴咪做一点翠华返到大陆都要卖点心啊，亦都要卖烧鹅叉烧饭啊，香港冇。睇下人哋去適應咗嗰个水土，然后做一啲香港特色嘅嘢去赚佢哋嘅钱。有啲厂佬话做咗几十年都唔系你所讲咁样嘅，你做厂㗎嘛。系咪呀？我讲返即係头先我自我介绍咗小段啦。我做运输嘅，我做上货嘅。上货即係自己方式嘅将货物财物返大陆，大陆落香港。唔同途径，我曾经做过喺上高同嗰啲人即係放数嘅。哎屌你老母，你点撚知嗰啲人啊借唔撚到钱㗎，你都唔知做企业嗰啲几撚难啊，屌你老母，你识閪咩，屌你老母乜借唔到钱㗎，借俾大企业㗎，屌你老母借唔到钱，因为你冇楼冇房产，同香港一样咋嘛。你做生意何来借撚到钱俾你啊？大陆都系信砖头㗎嘛。头先我咪讲咗囉，你一万蚊个人搞掂 ,OK, 冇问题，俾一订呢层楼系你啦，送晒家私电器， 咁我想要个车位买架车，好啊，用翻呢层楼再增大一倍，然后抵押继续买埋架车，继续供。喂，你唔能够你用厂佬嚟计噶，你厂你哋要开 LC 啊，开盛啊嗰样嘢，佢哋嗰啲都系香港一样送砖头，冇分别噶。哎，咁你头先你又话我老卵土，屌你老尾閪，年青人买唔卵到楼，年青人买唔到楼，佢又唔识买股票，冚家产咪做生意，极低成本。十蚊要做一百万，亚洲电视老萧讲噶，佢讲得好啱噶。佢嗰日讲紧完，我屌你老味，嗰日改个笑捻咗万，因为老萧真系明白，佢唔系纸上谈兵。大陆人做生意就系咁噶啦，我搭个棚搭得够大，搏你一铺搞掂咪搞捻掂咯，搞唔捻掂咪揸人一身就拍拍啰柚咯，争你钱有几捻大件事啫，命一条啫嘛，边有香港人咁矜贵啊？香港人而家揸人周身债咪破产咯，冇啊？每日几多个案啊？其实只不过话佢哋有前冇后打死霸就，佢哋嘅希望喺呢一度，佢哋嘅出发点喺呢度，佢哋向上流，佢哋去到外国嗰盆水唔啱，佢搵到钱落叶归根，中国人落叶归根，我都要翻乡下，唔系咁噶，系因为佢哋冇办法适应到，但佢为咗钱要去，为咗一条后路而去，因为都系每一个中国人。土生土长喺嗰条村度，佢都觉得个村委司机由细玩到大嘅。屌你老尾，我佢点恰我啊？冚家产我识个老豆噶嘛？咁其实佢都系讲有关系啊嘛。佢觉得佢嘅关系比你深啊嘛。冇钱冇所谓噶，我日同佢拍膊头。哎，有一日我出街见捻到有条茂利，见捻到我同个村委司机行。喂，你同佢好捻熟噶？系啊，好捻熟噶，咩都噶。我讲咩佢听。咁啊，喂，我有单嘢你揾佢倾下。好啊，我同你倾。咁咪有机会。其实可能个村委书记屌你老母就咁捻啱同你硬个拍膊头，但系借捻到呢啲咁嘅做到骗子，骗到钱，然后佢做实业可能发咗达，好多呢啲人，佢咪有希望啊？屌你老母，你讲大陆咁捻好，你移民翻大陆，我冇话大陆好，冇讲过，我只系话佢哋嘅生活方式，佢哋嗰种嘅文化系咁样，我哋要知道，我哋要防备佢，因为你对住呢啲人，佢喺你隔篱噶，佢哋冇底线啊！你唔知佢嘅生活方式，你点样挡噶？系咪啊？屌你有乜个佢唔系好啊？佢呢样嘢，佢生命力强大过你啊！你要知道自己喺嗰个边度。大英讲得好，你文化底蕴够嘅，你香港人，所谓香港民族党，你文化底蕴够嘅，你咪屌你到咩强大，你咪吸收咗佢咯。我哋香港从来都系移民城市，几多人入嚟都同化咗变成香港人。我讲认真噶。你就系睇啊，盛志文啦、啊，何国荣啦、啊，甚至乔宝宝啊，我哋嗰阵时自己嗰个自豪感喺度，咪食咗人哋咯。而家我哋新一辈嘅人，自己做得唔系咁好，睇低自己，觉得自己比人差，惊人入嚟淘汰自己，你落防线冇卵用，你要强大自己，强大唔系搵个砖头掟鸠佢嘛？日本人有冇掟鸠佢？佢日都屌日本仔，点解屌你系都要去日本？因为日本文化去到佢见捻到你嘅文化咁捻强大，佢已经对你肃然起敬啦嘛。知道日本嘢系好啊嘛，即系好似香港咁，我哋从优嘛，我哋想办法，但系我哋唔系，我哋而家中香港嘅沦落就系向下流。有本地道嘅香港漫画，我好佩服呢个画家噶，当然唔系画古惑仔嗰、那个。嗰、那个我都鍾意睇，但冇睇好耐。点解呀？同匪类一齐。同匪类一齐。我觉得一个好叻嘅，可以在信报度写文章嘅文启明先生。你而家变成点呀？因为佢有个网台宣传你嗰本嘢二合为一。而你将你自己你本古惑仔就最讲香港核心价值啦，屌你老母。咁一个啲人系破坏緊咁点呀？不过啱。佢同你手写下底下嘅一样，都系黑社会，都系古惑仔，系咪？但系你嘅古惑仔系有正义感噶嘛，有陈浩南噶嘛，系咪啊？唔系山鸡呢啲啊嘛，系咪啊？有意见噶嘛，系啊。所以啲所有角色最后尾食白粉，咪屌你老母一镬过，屌你老母咪死鸠晒啦，死剩陈浩南咯，死剩大飞啊，又重新嚟过咯。香港系咪要咁样？系咪要死咁捻多人咯？ 点样对下一代啊？你自己笔下嘅陈浩南点样对下？好啦，唔讲你嘅门生，佢最近喺火冒耀阳，写咗其中一段道理歌，佢讲啊，两帮黑社会华兴自相残杀，讲个普通古仔，你哋冇睇港漫，自相残杀，有一班好邪恶，耀阳佢哋，火冒佢哋，佢哋比较正派嘅。咁佢哋咧唔够佢哋砌，一路处于挨打，直到最后尾咧揾到个阿公出嚟摆平咗件事。咁咧就话，但系嗰班人做嘢冇底线，乜嘢都嚟，奸淫掳掠乜都出，为咗但求目的，将火冒耀阳呢两个主角咧逼到黑骨堂呢啲要死啦。到最后尾反败为胜，好多人力挽强难，将佢哋全部打低晒。但系佢已经将社会黑社会嘅文化，或者香港代表香港嘅文化，全部已经改变咗。钱行头冇道义，最紧要怼冧你，目标为本。香港嘅沉沦开始，呢个系佢哋嗰本书嘅其中一个智者啊，叫道理哥所讲。我哋而家香港亦都系咁沉沦紧，系因为我哋守唔住，俾人哋搞到咁样，然后守唔住之余，最后尾我哋即使反败为胜，即系好似所谓本土派咁，你反败为胜都冇卵用，因为呢个社会已经改变咗，系你哋有份将佢改变嘅，系咪啊？讲到呢度啊，吓睇下睇下一阵间有冇能力再录多次啦。讲到呢度，俾希望大家听完谂一谂，啊，再见。